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我哋睇即係世界局勢、香港形勢咧，一定要咧係扣住一個百年嘅歷史。今日咧係咪4月15日？ 係啊。 咁咧，我唔敢講話今日係好重要嘅日子，但係咧喺未來30年，可能2020年4月15日咧，係對於世界、香港，唔好講世界先啦，係會有少少嘅意義啊。 嗯。 因為呢個叫中國嘅中聯辦。这个主任骆惠宁呢就终于讲嘢，好明确咁呢，虽然冇责令啊这个林郑月娥立法23条，但是对于林郑政权啊，即是这个借用啊刘梦红这个名词啊，是长期不肯立法23条，或者他所声称的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保障国家安全，是已经表达非常之强烈的不满。所以今天用这个叫什么国家安全什么日啊， 教育日。 教育日借这个名目，第一次是跟这个林郑月娥呢是私密。嗱，跟着会发生什么事，是不是林郑呢是会就范。嗱，因为他多次讲过一定要有一个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嗱，我哋而家知道有而家个环境比起1年前更加恶劣啦。呢、这个瘟疫啦，中美之间进入一个冷战啦，香港经济啊陷入啊一个萧条或者叫大衰退，就系世所难免啦。失业数字激增啦，瘟疫咧系亦都未曾见家乡啦。喺呢个时候，如果林郑悍然去立法23条。我想呢，以他年年考第一那个 AO 智商呢，我想都知道到底这个环境是有利还是不利。但是现在看个势是上面要压下来。是不是？虽然没有讲明你要立法23条，但起码你要做一些事，该立法的立法，该执法的执法，讲了该才叫三该。所以呢，这个今天这大律师那里是不是那个团体就说对于香港的司法独立啊，这些很关注，是不是？嗱，为什么会这样做？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个突变，都不是突变的，这个转捩，两个原因。第一，上面是要准备万一这个武肺的全球化是令到美中全面反面，甚至爆发某啲嘅军事冲突嘅时候，同埋美国而家慢慢眼中将香港当做鸡肋，同埋当外资听下美国咁讲补贴几百亿几千亿美金都要你走嘅时候，香港将来呢个所谓嘅国际金融贸易货物中介站仲剩返几多价值。 因为呢，香港的价值呢不是制造， 是 金融。如果发生战争，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价值呢在一夜之间呢就废了。 化为零，即废。 没用的啦。 即废的时候呢，所以你今天那些大律师这些还在跟他讲一国两制呢，我认为已经是失去那个现实的触角。现在中共我认为是已经盘算紧随时是要将香港转章变为一国一制，因为要预计有可能爆发的，因台海又好，南海又好，这个叫美国逼中国还债，激起这个叫八国联军的围堵都好，越来越增加的战争风险。一旦战争的时候，香港没有一国两制，亦都你话大陆听，话俾大陆听，你系国际金融城市，佢仲惊。所以咧，一旦系为战争作准备，你而家要做啲嘢。好啦，如果一旦呢一日降临嘅话，就会引用呢啲23条或者 冇二十三条之名，但有二十三条之实嘅种种国家安全或者公安保呢、這个咧，嗰啲加辣版咧系咩？拉人， 嗯， 拉人。到时咧，你就唔使谂嗰啲咩黄之锋啊、肥佬礼啊、罗冠聪啊嗰啲咧，一定有个名单，300人至500人，48小时即刻拘捕呢个冇走鸡。是咪？这个唔系话危言耸听，系任何战争状态都会咁做。就算英国同德国一宣战，喺国内佢都会咧拉一啲咧佢认为敏感名单上面嘅人。 嗯。 嗱，拉咗之后系咪即刻杀咧？未必啊。总之系要控制。 嗯。 系嘛？嗱，呢个咧系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系、是、如果冇任何热战爆发，将来香港是会化险为夷，或者中国啊，将来是同美国讲掂数，诸如此类，或者 Donald Trump 输咗，拜登上台，美中关系可以缓和，都冇坏。因为趁而家欧美自顾不暇，疫症咧系蔓延，喺呢个时候，美国嗰啲咩国会本来关注咩反送中啊，这个咩香港人权及民主法啊，中国研判。在这个时候你自顾不暇，因为你现在全国啊那个确诊呢是50多万，死的呢是突破1万。这个 Donald Trump 呢在国内呢是备受煎熬，同埋真是有一个瘟疫的危机。 嗯。 在这个时候，在你美国和欧洲对香港的关注最脆弱的时候，就算不会导致任何的危机冲突升级和战争，我在这个时候我有这么多队这么多、 嗯、 有这么多立这么多是没有坏的，知不知道、嗯、中共是这么判断是没有坏。所以这个两大可能性呢是必居其一。我们就当然是一个香港公民来讲，就当然不想第一种可能性发生，因为那时是会死很多人的，是不是、 嗯、 我想中共都不想。但是第二个可能性是一个叫 short of hot war， 是不打仗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我现在不出弹弓手打你荷包，在你那里有多少扯多少我都不是人啦，是吧？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一个新的危机了，即是继这个反送中之后，反送中收尾即是告一段落啦，那么很快就为这个瘟疫所取代啦。那么现在瘟疫随着香港人那个组织自救是进入稳定状态，就第三波来了。 嗯。 就是这个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同埋立法夜三条压力。这个林郑呢在未来两个月呢是要承受的。所以上面亦都是研判这个女人还有几多剩余价值，我要她孭多几多个炸弹然后踢她落海等她引爆。 嗯。 或者她顶不顺。 嗯， 我要找人啊。 嗯， 系嘛？仲有嚟紧嘅就系立法会九月，已经有泛民或者有啲青年意见领袖扬言要取过半数。既然你响咗出嚟，上边咧当报告写上去，等于你1989年西方有啲舆论响出嚟话要和平演变，你 alert 咗佢嘅时候，佢必定先下手为强。即系而家你既然咧呢个九月，我哋唔知道会唔会选啦，系嘛？我当佢如期选啦，系要立法会选举，你哋啲人响晒出嚟话抢过半咧，中国觉得系夺权啊！ 嗯， 知唔知啊？你而家系想变天，所以咧上边将会有指令，不惜一切手段去制止立法会九月选举过半。 嗯， 不惜一切手段，仲有好多嘢发生。包括大量 DQ， 嗱呢个叫做斯文啊，仲、嗯、有其他好多。 嗱，仲有咧，呢个完美风暴咧，点解会发生咧？我补充少少啦，其实系因为呢个武汉肺炎嘅瘟疫，因为一直咧系令到你话上边或者系中国去即系投鼠忌器，去担心影响香港嘅稳定或者金融，所以先至咧即系可以容许啊历届嘅特首咧。去拖延，但是好不幸，今次嘅武汉肺炎已经将香港嘅经济咧打到落去咧 一个谷底。其实呢即等于一个女人啊，难听啲讲啊，都已经 难听， 已经下海是吧，都唔争在啦是吧，不如就呢个呢就直情呢将佢卖埋去啊，落去火海里面，唔好自愿啦啊，强迫都要啦。即呢种情况呢就係本来呢个冇呢个瘟疫呢可能都仲会有啲转机，但因为今次嘅瘟疫呢係令到呢香港嘅经济见底，同埋未来嘅短时间即係讲几年之内呢係难以翻身嘅。咁呢个时势啱啱就係最好，既然立法23条，梗係你一般人以为喺个商业经济环境好嘅时候你先做，错。在中国大陆的眼中就是啱啱趁你病攞你命，在你香港最差的时候做， 同埋横 冇嘢再输啊， 同埋横掂都是我都输晒咯， 系啊， 啱啱佢而家系输晒， 嗯， 喂大佬，最近呢三日佢除了同美国佬反台，仲多咗叫土耳其， 嗯， 因为咧佢无端端咧，佢对亚美尼亚咧，佢送了一个见面礼，上面个地图将土耳其一座山索画咗俾亚美尼亚。招致到土耳其召见中国的大使愤斥，这个第一。第二，哈萨克，无端端有一篇网络的文章，不知道在哪里，就说哈萨克这个国家的人呢就很想回归中国，而哈萨克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又被哈萨克的外交部长召见，召这个，有没有召见我不知道，是一个呢很罕见的抗议。嗱，伊朗嗰啲唔讲啦，上个礼拜已经俾卫生部长执咗佢一剂啦。民间方面，泰国啊， 系啊，系啊，泰国 呢个网络啊，而家喺产生个战争啦。 系啊， 你睇楞到咧，就越南都系 越南啊嘛。 越南同泰国嘅网民咧，呢两日咧系表达对中国人嘅厌恶啊，系前所未见。 嗯， 系咪？好啦，仲有法国，你无啦啦驻法国大使卢新野。在个网页那里说你要感谢中国，同埋你法国抗疫渣那些老人院那些管理员走清光，在这样嘲笑这个卢新野前驻加拿大大使，就被法国外交部长召去申请，这些呢全部是过去三日之间的事，这个叫八国联军，这个全球厌华或者叫反中，不要说情绪，朝野之间这个态势已经形成。嗱，这个呢对于中国来讲，就是现在这位阿 Head 啊，他是1953年出世，如果我没记错，他是在那个中共那个红色环境大，在他的人生视野里面，他的学识和他的 references 啊，即是他的生活里面的认知啊，那些点呢，他是比不上江泽民朱镕基嗰代。好啦，佢嗰个视野同埋思维一旦呢係合窄起上嚟呢，而家我哋都知啦，八国联军似咩100年前嘅慈禧太后清末，话广告返嚟再讲。所以咁嘅形势之下，林郑呢将会成为香港历史上面一个悲剧角色。悲剧呢未必指佢个收场呢係好血腥或者咩，但总之佢个名声啊，同埋佢嗰个人格，将来喺个历史度点记载佢，而家已经系定局㗎啦。因为呢个系佢自己嘅选择，系一年前一连串嘅决定同埋佢嘅行为表现。呢个呢系可以不理㗎啦。而家你要将林郑嘅问题咁摆埋一边，你系 look into 一个叫 post 林郑，而家呢个咧系超级嘅乱世。 本来咧呢种咁 系危险过1967年，我话你听， 即系呢种咁嘅危机喺历史上咧系会出现过嘅。但系通常一啲国家或者政权咧，佢有一个自我嘅维护或者修补嘅机制。 冇错。 是吧，因为冇人呢会愿意步向战争，因为战争呢样嘢呢始终最后系两败俱伤，或者系会令到个政权呢瓦解。 而家点解危险呢，我从1967年下半年相比，嗰陣时嘅中共虽然系文革发癫，全国呢系红卫兵打烂晒，但唔好唔记得嗰陣时国务院总理系周恩来。周恩来呢系代表中共个体制里面 相对理智嗰边， 嗯， 同埋佢有咁上下实权嘅， 嗯， 啊，佢里边嗰啲马仔啊，外贸啊、实业啊、工业、农业啊嗰啲咧，系要听个国务院点， 嗯， 因为点解佢要交数嘅，所以咧，你而家睇翻十年文革史咧，周恩来喺刘少奇打倒之后咧，佢嗰个系统同埋军队里边支持周恩来嘅，包括叶剑英、谭震林嗰班人咧。是暗中可以抵制顶得到毛泽东江青去到极左嘢。同埋最关键的毛泽东本人在那阵时对于收返香港将香港变为另一个红色的反帝城其实并无兴趣。他没有兴趣的。因为他觉得香港是闪界都不是闪界之下根本没有威胁我。啊、那里有班老左啊在树呢反应哈哈几得意啊咁但唔系老毛叫嘅。嗱嗰阵时仲有1967年嘅香港系英国殖民地管治系、 嗯、 有一层隔滤喺处。所以呢我哋而家睇返1967年呢其实嗰阵时嘅人觉得好似好牙烟太知道一楼跌到两三万。其实而家睇返安全、 嗯、 有安全机制。今日冇啦今日系冇晒。喂林郑喂嗰阵时嘅大轮子呢啊呢、這个张建宗喂嗰阵时嘅副政司奇济时啦嗰阵时会有个英国嘅威尔逊政府妥尔喺后面同啊呢、這个中国嗰方面透过某啲中介嚟香港嘅李炳泽啊安子界啊费宜文呢啲呢系同中共嘅周恩来务实派沟通呢啲机制冇。但是整个中共的外交行为越来越似1967年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那种行为因为现在全世界得罪乱晒龙下面一班红卫兵即是他望无阻 所以你只能够比较是1900年的 八 国联军 之役1900年到1967年、 嗯 佢有，我可以做话中国呢个民族啊，佢有个基因喺度，呢、這个精神病或者叫做癫痫症啊，佢系潜伏喺度，而家挞着咗。 1900年嘅义和团之前嗰一年，我哋都讲过噶啦，就系、是、拆教堂、杀传教士、杀教民，系咪？ 系 系啦，跟住围攻使馆，呢啲全部系超越 烧教堂， 系啦，超越咗一个国际嘅 同埋 外交， 全部系外国。 嗯。 个名义 系 外国， 呢啲系一啲反人类行为啦。但系佢背后系咩呢、啊、背后系一个好热血、好泛滥嘅民族主义。 所以而家呢个民族 扶清灭洋， 民族嘅激进精神病基因复发。 嗯， 复发嘅时候有冇机制系可以令到香港减少震荡同埋冲击？我认为系冇，系比起六七年系少好多。嗯、我唔敢讲系完全冇。新闻翻嚟再讲。所以呢這個反送中運動街頭那些抗議其實這三個月都可以說告一段落是非常之零星你以前拘捕的那些人呢現在開始是上法庭那呢立法會的選舉呢都未曾呢是正式起步是不是所以今天這個講話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機還有你看裡面的用詞是什麼啊、你怎麼看 如果依翻要立23条嘅说话系发生喺三个月前即系最激烈嘅时候香港个抗争运动12月或者11月左右啊即系都可以理解。咁但系偏偏系而家呢几个月之后喺冇乜街头运动甚至可以讲系零嘅时候呢先出嚟讲。咁系唔寻常嘅因为证明咗呢其实同所谓嘅香港抗争运动反送中呢嗰啲咁嘅即係地區衝突或者係咩汽油彈呢唔係其實唔係直接嘅關 係。即係用大陸共產黨嗰種說話唔係主要矛盾。 係。 當前嘅主要矛盾係瘟疫。 嗯。 瘟疫呢係一定嘅平息。 嗯。 同埋因瘟疫而發生嘅經濟衰退甚至係蕭條同埋失業潮解決呢個先係主要矛盾。 嗯。 甚至可以話而家你話追殺嗰啲街頭暴力或者黑衫嗰啲呢亦都可以講如果你主要矛盾係可以理順即係大陸佬話齋嗰個次要矛盾呢 是会跟住呢是会消减的。 嗯。 当然九月是有个立法会，你哋啲人是想抢过半数，是咪？如果抢过咗抢半数之后，如果你个主要矛盾是搞得掂，因为你点过半数啫，你仲有好多功能组别啦嘛。功能组别嗰啲始终都系几现实㗎嘛。 嗯。 你嗰个香港百业有公开， 仲有分组点票呢， 经济繁荣嘅话，就算你个功能组别多几席是去了那些浅黄或者疑似泛民那里，这个香港都不足以崩溃的嘛，是吧、嗯、在中共眼中、 嗯、 他那个盘呢是未必想，但是现在不是了。你要看看这几天美国 Donald Trump 做了什么事，即、 嗯、 刻断你 WHO 那条水。美国几个参议员点名谭德赛，你要十月以来你的那些电邮啊，唔该你交一份出来。 嗯， 仲有一个参议员去问你哋世卫嘅高层喺呢几个月有冇额外嘅经济收益？呢、這个说话即系话你有冇收受贿赂啊？ 嗯， 呢、這个包括谭德赛同埋最多嘢讲嗰个 沃尔德， 沃尔德承班将会系由美国重点调查，所以你听下呢个咧就已经吓到啊！日内瓦世卫里面啲专家即刻割席啊！ 嗯， 有一啲女医生咧，呢两个其实我哋一早话俾佢听噶。一月我哋已经由我哋嘅医学背景话会人传人，唔知点解嗰个四眼佬，非洲四眼佬咧，系完全唔听啊！嗰班人谂住跳船啊，你知唔知？ 嗯，因为而家 所以美国系会将成个世卫炒起啊！ 因为而家中国知道咧，呢、這个 Donald Trump 咧，佢唔系一个癫佬同埋斋吹水， 唔系。 因为呢几日咧，除咗我哋提过啦，就系、是、美国津贴2000亿美元， 系啦呢一招， 俾喺中国嘅美国厂家咧撤回 邓扣 美国 一个叫邓扣克，日本又跟， 日本又跟住。 咁日本個銀碼細好多，但係呢你講出嚟呢個係一個政府行為。 嗯， 美日帶頭。 嗯， 咁你話其他德國、歐洲、英國嗰啲會點？ 係啊，因為我哋都講過啦，呢啲外國嘅投資，尤其美日為首嘅呢，係佔咗中國嘅外匯嘅來源呢係一個好大嘅部分。咁再加上呢，即係 Donald Trump 話唔俾世衛錢就唔俾世衛錢。咁嚟緊呢應該呢知道呢將會嗰個貨幣戰爭又好，或者係一種金融嘅戰爭又好咧，就一定會咧啊就上演噶啦。 大家未計啊，係真正嘅熱戰。 嗯，唔使 計話台海開炮， 唔使嗰度住噶啦。 而家你睇帳面咧，呢、這個戰爭嘅沙盤堆演咧，已經曬曬架撐。 嗱，咁如果即係你推演落去就係、是、呢啲廠投資全部撤回，跟住你個關税 全部一次七成你都死了， 跟住關税攣住你條頸，你個出口出唔到， 冇錯， 係嘛？ 仲有香港已經有人權及民主法案， 嗯， 香港關係法，由舊年開始，你成個林鄭政府喺美國眼中已經係守行為 ，Google 嗰條光纖已經唔通香港， 預你 OK， 係啊， 打曬牌出嚟啊， 嗯。 你喺美國眼中，唔好講話喺大陸啊，個價值日減， 嗯， 係咪？因為以往美國睇中中國市場，先至鏡石香港呢個跳板。但係如果美國對中國市場死一條心，佢要你香港做乜嘢？即係如果我係西門慶啊，我都唔中意潘金蓮啊，我想撇佢啊，我要你個黃婆做咩先？你香港係黃婆嚟噶嘛？啱唔啱啊？我用一个比较通俗啲、 嗯、 你系妈妈生嚟噶嘛，啱唔啱啊？ 我打个譬如， 我唔讲，我唔用龟婆呢个名词。 二次大战， 你系妈咪嚟啊！我都唔想帮衬你中国城，你妈咪嘛，又点啊走嚟拆我鞋有鬼用咩？一脚都踢你，踢你埋一边啦，系咪？觉得你讨厌啊！ 二次大战嘅时候，香港系英国嘅殖民地，但系四一年圣诞节。被日本佔領咗之後，就變成日本嘅領土。 冇錯， 盟軍包括美國，去到1945年，佢、都係可以派轟炸機 B24 炸 轟炸香港， 炸死幾多人啊？ 係啊， 喂，吳松街、太古船澳， 係啊， 呢、這個北角七姊妹道， 嗰头 嗱，今时今日 你而家挖起嗰啲生锈嘅炸弹，唔系日军炸弹，系盟军飞机嘅炸弹。 嗱，依个历史嘅例子系话俾你知，当依个土地依、这个香港 冇价值 落喺敌手嘅时候， 冇错啦，系啊， 佢会毫不犹豫，佢会轰炸。 同你有亲 嗱，而家唔系讲掉炸弹啦， 我讲战争啊， 我而家唔系讲热战，我讲将来嘅金融战， 冇错， 或者经济战，佢系唔需要锡住香港嘅， 系啊， 佢一样可以派 B-24 去执炸嘅。 同埋领事馆已经出咗 notice 啦， 嗯， 叫你喺香港嘅美国侨民，你自己谂啊，嗱，冇话强制性嘅。翻去美國啊！嗱，呢啲咧架撐立曬出嚟，擺曬喺台面。 嗯， 所以中國嘅回應就係你今日聽到呢個叫駱惠寧， 嗯， 係用好明確嘅語言咧，係將中國嘅底線交出嚟。 嗯， 佢用到致命兩個字。 嗯， 係嘛？因為咧，你而家香港冇立法夜三條，或者咧喺呢方面冇做嘢咧，我認為覺得。你香港不但对我中国冇用，而且仲会攞我条命。 嗯， 咁呢句说话，林郑、邱腾华之流啊，我唔知佢收到几多，我唔知道。 嗯， 嗰、那个意思已经讲得好清楚。你林郑仲个 pat pat 想坐落去，唔该你同我啃咗佢。你唔啃，我就换人，换一个肯啃嘅。 邱腾华嗰啲咯， 咁未知啦，呢啲 举晒手噶啦， 系嘛？嗱，呢个就系特首换人，同埋立法会补一半，补多数， 嗯， 两大战役， 嗯， 呢两大战役就扣住中间扣住夜三条，同埋香港继续存在系要保障战争时期、热战、冷战、金融战嘅时期，唔系中共嘅利益。系中共个全网 个剧本可以咁写 嘅。 立法会选举冇话一定要九月嘅，你延期又得，延期一年又得。 呢、这个下回分解。 啊 ，by time 去立23条，立咗23条之后，拉晒所有有机会胜出嘅人， 嗯， 系嘛？你咪选咯，照选立法会唔紧要噶。到时嗰啲可能系鬼， 嗯、 啊，嗰啲可能系自己人，嗰啲系扮中立，一样可以入晒去嘅。 系。咁而美喺，如果你咁大家咧，呢、這个叫做立晒架撑出嚟咧，美国佬嗰边又点睇咧？ 嗯， 啱唔啱啊？我头先讲，既然西门庆对潘金莲变咗心，佢点解要镜石王婆咧？系嘛？甚至觉得你王婆同埋你王婆系潘金莲嗰边嘅人，我喐唔喐？我系咪喐你王婆先？你估你好有保啊？ 嗯， 啱唔啱？喂，你系米字旗1997年7月1日之前叫英美大家系不敌同文同种，咁大家好多嘢背后可以讲掂。英国佬走，中英联合声明应承三权分立普通法，而家你样样中共还掂，20几年都踩埋嚟，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你香港如果美国佬叫路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喐都喐咗喺香港先。 其实将佢再变得简单啲，如果一国两制、 千斤 所谓嘅司法独立、新闻自由都已经实质上不存在，咁美国仲点解要俾你香港一个以往嘅地位或者嗰种着数呢？佢 已經醖釀唔俾噶啦，嗱 ，Donald Trump 一路都冇講噶，冇講唔等佢冇諗法噶。佢嗰個智囊智庫對於香港未來嗰個中美關係同埋中國對香港政策之轉變，美國點樣處理香港，我諗佢有唔同嘅 option 喺度諗緊，係嘛？啱唔啱啊？ 有曬。 正如有個記者去問 Donald Trump。如果中国是要为这场的瘟疫负责，美国你要有什么会去惩罚？ Donald Trump 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Wait and see. 那个记者说我们看不到，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听？这些说话呢不是只是为一时负气之言。所以整个大势呢不是不妥，是非常之不妥。闻到嗰阵糯味系非常之浓烈，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當然呢個咁嘅最壞嘅 scenario 係咪一定會發生呢？中間都有好多突變嘅因素，例如大陸發生政變啊，或者呢我哋而家唔知道嘅制衡習近平有其他派系啊，因為嗰九千萬黨員佢哋都好反感啊，李克強交唔到條數啊，跟住下半年啊，佢嗰個失業率大增啊，各地嘅治安問題啊，仲呢啲咧都係不可預知。 嗯， 但係而家到今時今日，我哋睇台面呢啲，再加埋呢位中國駐香港最高代表啊，再加埋呢個港澳辦加中聯辦去點冇點名，就指斥呢個郭榮亨啊，呢啲咁啦，你都睇到咧係去緊一個極端個方向發展。就是所罗门杀鹰啊，嗰把刀咧，你唔好以为呢个仔系我，或者你逼到我埋去咧，我都要落刀，系嘛？ 所以而家嗰个情况咧，啲人大家仲以为系香港自己内部仲讲紧一啲系咪一国两制能够落实执行？呢啲已经唔需要讨论噶啦。 佢知道，佢清楚过你，佢唔使你提醒佢啊。 嗯， 系嘛？但佢諗嘅嘢而家個層次唔同啊，佢係諗我而家生定死嘅問題啊，唔係話我仲保留一國兩制，我未來廿年我靠香港揾幾多水嘅問題啊。呢幾日發生嗰啲事啊，係香港22年來，甚至我可以講係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未見過嘅大反台、大挪移。 哦，個情況比喺上年嘅貿易戰咧係更加凶險，因為上年嘅貿易戰咧，大家都係喺度摸緊底，同埋 有協議簽啊嘛， 大家去用緊一個外交手段去談判緊條件。但係而家你見到咧 ，Donald Trump 嘅行為啦，佢係即時一晚之間話做就做， 係啊， 話 cut 就 cut， 話撤資就撤資。 今次好興啊， 嗯， 佢今次唔係動。唔趁仲动真火， 死咗26,000个美国人， 喂， 600,000人接近确诊， 死咗二万几啊？ 26,000， 呢个系911嘅几多倍啊？8倍， 嗯 ，OK， 嗯， 所以啊，呢个谭德赛喺美国眼中已经系拉登第二，而呢个叫沃尔咩德咩德啊，嗰、那个加拿大佬 沃尔德咯， 系萨卡维第二，呢两个咧。嚴格嚟講係戰犯嚟， 嗯， 話唔係話而家個價錢咧，就唔係叫你兩個落台咁簡單啊！我睇啊， 嗯， 所以你睇而家呢幾日譚德賽開始面青， 嗯，佢轉咗口風啦， 翳翻美國佬。 佢八號嘅時候仲講啲好型噶，話如果你想見多啲絲袋咧，你咪即刻咁做咯。 呢句就串啦， 由呢個辣著噶。 呢句你咧，你係第一，你係辣著 Donald Trump， 第二你係侮辱緊全部嘅美國人。 美国军人， 你老几啊？你而家你讲嘢尖酸刻薄，你嗰啲做紧 几时用丝袋？你知唔知啊？ 吓，喂，你系世卫总领事，你咩新丝萝卜皮啊？ 嗯， 喺你做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嘅时候，三次啊，霍乱咧，你系瞒报。 嗯， 仲有3年前，你系提名穆加比津巴布韦暴君做世卫亲善大使，系嘛？啱唔啱啊？ 系啊，我哋讲过啦。 系嘛？嗱，而家咧就开紧佢翻去度 ，OK。好嘛？呢句叫咧串到咧，就是、如果你唔想要丝袋，多啲丝袋，你就继续政治化落去啊！哇，讲完真系串过码头姑你。 唔系呢句嘢系辣著当老心噶啦， 唔好讲系辣著啊！我系一个普通美国公民啊，喺科罗拉多州开紧间酒吧，有把长枪放喺个柜台度，我都指住呢只咁嘅交叉交叉，我唔讲啊，你谂啊！破口大骂啦，系嘛？即系呢啲系江湖嘢嚟嘅呢啲， 嗯， 知唔知啊？喂，你系世卫总干事啊？喂，大佬，我俾钱养你嘅，我每年俾4亿美金啊！你谭德赛唔该，你入厕所照下个样啊！你身上所着嗰套西装，你副眼镜 ，OK？ 你对鞋，同埋咧。得閒你就鍾意坐頭等機呢度去嗰度去吓、啊、走去大陸飲蝙蝠湯食狗肉體驗多元文化分分鐘大陸唔同你找數嗰條數係我找嘅吓咁串吓你知咩 即係如果 香港電台啊喂而家中共都唔容忍啦、 我俾錢你啊，大佬，即係佢當 最簡單，我哋用 你咬我 江湖規矩，砵蘭街呢、這個場邊個係最大股東？ 所以佢大鑊呢句嘢叫做你用個絲袋呢樣嘢去串美國佬咧，我諗咧，嚟啊睇啊，有好嘢有好戲在後頭，呢個咧係佢嘅事。None of our concern、 嗯、 我們在香港是關注我們香港的事情、 嗯、 整個世衛我想他會炒起的，是吧？我不給水天公地道，我爭你的嘛，我自己成立過得不行、啊、我美國佬沒有醫學專家，沒有微生學專家嗎？我沒有我情報渠道嗎？是吧？你這些這樣的左膠機構为什么是喜欢设在巴黎罗马这些这样日内瓦是最贵的地方？你说你世卫组织是要救济第三世界贫穷疾病的地区，为什么你不在卢旺达呢是开个 office 呢？为什么你不在开罗呢？啱啱啱这些不是左交平时大爱包容得个噏字，这里去那里去，是不是？然后回来呢写一些报告，然后呢里面仲有 corruption， 仲有 非礼强奸性侵犯。Okay? 其他国欧盟或者其他国家。 你眼就讲张清单出嚟。 其他欧盟嘅国家呢对谭德赛都冇乜嘢维护。 係 咪虽然部分就话即係仲话佢有个贡献世卫。 咁呢啲外交辞令。 係囉。 啊、所以呢个世卫呢个问题是另案处理㗎啦。而家你睇一睇美国和中国之间未来这下半年那种大打出手、 嗯、 香港看来 还有最近 是难逃牺牲品命运， 中国的海军呢都十分高调呢就在南海一带呢活动的、 嗯 啊、这一点呢都是引起一些军事的研究呢关注。 是吧？好啦，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就如果我说真无意中吓亲你，你今晚瞓唔着啊？呢、這个唔系我愿意啊，系嘛？即系我哋讲啲嘢，你咪当参考咯，唔好信晒嘅吓。听晚11点。